被情缘拴住的两颗心，谁能分开，谁又能更改，亲自说不透现在将来，谁能分开，谁又能更改，谁能够看透心的摇摆。情人拴着你和我，岁月分不开，苦以后总想起你曾经可爱，为我敞开你一片冷冷胸怀，别让我永远等待。情缘拴着你和我，岁月分不开，苦过以后总想起你曾经可爱，为我敞开你一片冷冷胸怀，别让我永远等待。《 情恋》由程方圆演唱，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《等你给我好消息》。龙吉，秋夜。 妈妈在等着你， 是你的世界，那山山水水属于你。小姑娘，小姑娘，等你给我好消息。 一样的自强不内，一样的坚守。 金色的秋叶飘落在窗前，让我想起你动人的容颜，仿佛看见你的双眼凝望着我情深无限。自从你离去，天天想你，长夜漫漫，你在心里呼唤你 Falling leaves drift by my window, the autumn leaves of red and gold, I see your lips, the summer kisses,sunburned hands I used to hold. Since you went away, the days grow long, and soon I hear old winter song.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, my darling想起你动人的容颜，仿佛看见你的双眼凝望着我情深无限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经典走四方。听众朋友，今天为您安排著名歌唱家程方圆演唱的一组歌曲。程方圆多才多艺，能够用多种语言演唱不同国家的歌曲和主持节目，具有出色的音乐感觉和朴素自然的台风，

给我新的礼物，一双美丽红色的皮靴，一本新出版的外文图书。讲那过去的故事，依偎着妈妈纵情的歌唱，那是我们自编的音符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别样经典，想念的365天，期待的365天，时间不变，地点不变，收听方式也不会改变，锁住时光，留住记忆，继续经典，继续收听。妈妈的小屋，陈方圆演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早色放。接下来是陈方圆演唱的一曲销魂，我为你感动，美国动画片《狮子王》的主题曲，今晚你能感受到爱吗？ 危险，快乐 藏着危险。快乐就在你面前，我为你感动， 我为你感动，我为你感动， 把那陈年的醉意酿成一杯酒， 我为你感动， 让我们忘记时间在禁区里漫游， 我为你感动， 你的眼睛在黑暗中让我冲动， 我为你感动， 那誓言化成风飘荡在热空中， 我为你感动、 yeah! 我为你感动，我为你感动，我为你感动，我为你感动，